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，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13号在万景峰举行了诗歌会《万景台之歌》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、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平壤市妇女同盟员参加。